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9:00，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00中。 选择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9:02，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98.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此时太早或太迟，那时你匆忙赶路样子。嘿，故事到此时疯狂或可知，那时你必须经历的事。你说过的我可以，你说大城里小小的你，路过的每次分离，这小世界大大的你，经过的每次风雨，每个痛苦快乐的大小的消息，都变成你会留下的记忆。这大城小世界，坚定的你，爱过的每次哭泣，每个闪耀珍贵的不同的感激，都变成你出发的意义。此时长久或暂时，那是最值得开心的事。你说过的我愿意，你说过的那句不容易，那句在一起。这大城里小小的你， 相约，都想说去罪孽，在偷偷的怀念。 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原是美梦，原是那个令人甜蜜笑脸，原是翩翩起舞转的圈圈，转出一圈圈眷恋。原是欠缺，原是那句令人难受再见，最怕最爱已经不会再见，欢欣都只靠悼念。谁等 即使距离还太远，我信缘分。 停，我们会老。蝴蝶在沧海哭了多少，故事已经开始沉醉，释放的爱如此的美。也许我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三名，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是这一直都守着。 第二名 Choice of One Animal。 我要带着 care for you， Hold me down。 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星辰，每眼半生之间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 No no no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 只要有你在一起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但现在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请靠我肩膀。 Can you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Give me motivation， Yeah, yeah 一回，浓爱如同烈酒。 你的拥吻像情歌一样亲密，我闭上了眼睛，你不会心存侥幸，风然似灰，遗憾的是今生早晚要面对。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怎么你又擦肩而过。你要去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 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 全冰冷空气，自己像孤单却又空虚，心底是记忆挥之不去。 寻觅，这忧伤何时离去？想你在每个寂寞夜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天已黑，趁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想你在每个寂寞夜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天已黑，趁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天已黑，趁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 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生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冬，黯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探留着 热歌榜 第五名，王北车，陷阱。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你先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第四名， Only MercyThat girl.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第三名，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为了变成什么样，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制造这种沙拉精，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至少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 蔡徐坤 Pull Up。 Baby telling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or mine,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ere seems to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end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ll make it stay,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I'm going nowhere, need to know if you care. 发现身后